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24章，由于喺呢个生苗嘅寨子里边就冇咩娱乐，亦都语言唔通。所以呢，喺呢个养病期间，就只有诗仙好似一个木头人咁企喺豆腐嘅床边。豆腐呢觉得闷，就开始同诗仙对话咯噃。小婆啊，你到底识唔识讲嘢嘅啫吓？你点解成日跟住我嘅？你系咪个傻佬嚟噶吓？ 哦，哈哈，我知啊，你系咪想做门神啊？吓，我话咧，我只脚都唔知点嘅，不过你觉得我只脚会唔会好咧？呢度啲人又唔识讲汉语，连剑都冇嘅，你睇到未啊？佢哋着嗰啲衫啊，啲颜色啊好少啊，嗰啲布一睇就知道系自己织出嚟啦。咁呢个讲明系乜嘢咧？讲明佢哋从来都唔出山。唉，玩完啦，如果我只脚跛咗嘅话，佢哋又唔出山，咁我点办呢？喂，阿小普啊，你可唔可以有啲反应啫？你系咪木头嚟噶？喂，木头啊，你唔系识飞嘅咩？我啊将我个地址话你知，咁你带我飞翻去得唔得咧？我住喺个广东省啊深圳市古莞城嗰边。 咁啊，梗系啦，诗仙啊冇俾任何嘅反应佢。诗仙嘅存在同埋佢古怪嘅打扮，自然咧就引起咗其他人嘅好奇噃。不过由于大家双方嗰啲语言都唔通，所以豆腐亦都懒得去编啲咩大话嚟呃人啦。食饭嘅时候，嗰位生苗嘅老人佢顾忌到豆腐只脚，所以一般咧就送到入房入边嘅。豆腐对呢样嘢就特别感激。两个人虽然冇办法交流，但系表情系唔分民族嘅，佢哋用和善同埋感激去表达自己嘅立场。喺呢一日，嗰一位老人家又似送饭入嚟啦，饭系两份嘅。豆腐等到嗰位老人家走咗之后，就攞住筷子准备食。佢一路食呢，就一路同阿诗仙讲：喂，阿木头啊，老爷子今日送咗两份饭菜嚟嘅，你系咪唔能够食呢？如果我一个人食啊，撑死嘅，我觉得自己又肥咗啊。以后如果捐盗洞嘅话，我仲点捐得入去呢？佢一路咁噏住，一路准备食饭。然而就喺佢准备攞起只碗嘅时候，一直冇动作嘅诗仙，竟然突然之间啊伸咗只手出嚟，将自己只手直接咁摆入个碗入边。呢一日煮嘅系粥，豆腐一睇到咁，即时面色都变埋。咁啊，梗系咧，佢变面色系因为吓亲啊。因为一直以嚟，诗仙除咗湛江，仲系湛江，从来冇咩多余嘅动作嘅。而家咁呢一下突如其来嘅动作，吓鬼到豆腐，认为佢又真系唔系木头啦。咁佢唔系木头，咪要食人？豆腐睇住诗仙将自己嘅手啊浸喺嗰啲热粥嗰度，两只眼都直晒，吓到啊系咁震，勒勒咳咳咁讲：木头啊，唔系啊，诗仙大哥，普爷爷，我哋有话好好讲啊，你千祈唔好喐手喐脚啊。诗仙呢听完佢之后，仍然啊保持住嗰个动作，佢哋眼珠啊微微咁碌咗一下，盯住嗰一碗粥。豆腐提心吊胆咗半日，见到诗仙就冇反应，咁佢自己喺度谂，理解为诗仙可能想食饭噃。于是佢就震腾腾咁将另外一碗粥攞过嚟讲：食啦，嗱，你食，我睇住，我食剩低嘅得唔得咧吓？不过嗰块嗰啲腊肉，你可唔可以留两块俾我啊？佢就将呢一碗粥凑近到去诗仙嘅嘴巴，但系佢依然冇反应。然而就喺呢阵时，豆腐突然间发现咗一样等自己头皮发麻嘅事。 视线原先浸在碗里面的那只手，不知几时竟然爬了一条一条黑色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显然是一条条非常之细小的虫。那些虫在个竹里面躝到了视线的手上边，他一下子想到这些是自己平时吃的东西，即时又觉得自己翻晒胃。就在这阵时，个丝线又慢慢咁将只手啊收翻翻去，摆落去自己嘅嘴边，伸出条脷啊，将手上边嗰啲虫啊慢慢咁拉到入嘴入边，每拉一下一嚼，一声再嚼，又一声，哇！啲豆腐差唔多要呕出嚟咁仔啊！丝线只手系乌黑色嘅。不过他穿着那一件汉服雨衫呢是阔袍大袖，平时呢他的手就罩在入边，亦都没人发觉。在那个生苗老爷子送啲换洗衫嚟的时候，丝线自然梗系冇喐啦。老爷子又觉得奇怪，但是由于语言唔通，冇办法交流。再加上丝线个容貌睇起上嚟又唔似坏人，又足不出门，亦都冇做啲咩奇怪嘅嘢，所以亦都冇多理佢。就喺呢阵时，嗰个生苗老爷子突然间捐咗入个房间入边，神色紧张咁指住嗰两碗粥，做咗一个食嘢咁嘅动作，好似系喺度问阿豆腐佢究竟有冇食到呢度啲嘢。豆腐拧咗拧头，老爷子一睇咁先松咗口气。跟住佢喺外边拉咗一位姑娘入嚟喎。呢一位姑娘啊，豆腐认识嘅。呢度嘅苗人啊，好淳朴嘅。嚟咗受伤嘅外人，所以呢多多少少都嚟睇过。呢一位姑娘睇嚟係最勤力嘅嗰个，生得粗手大脚，面上呢就有一啲咁嘅烧伤。个样呢虽然有啲丑陋，但係佢对豆腐好好，经常攞啲食物过嚟。豆腐对佢嘅印象都唔错，由于唔知道佢咩名啊，所以佢自己将佢叫做苗苗妹子。豆腐觉得奇怪啦，呢个老爷子怒气冲冲咁啊，将佢滴咗入嚟啊，做乜呢？阿苗苗咧就揞住块面喺度喊，而老爷子呢阵时啊好恶咁喺度闹佢。豆腐唔明白咩事咧，佢啊只能够瞓喺张床上边，系咁焦急咁喺度劝交。三个人牛头不对马嘴，九唔搭八，叽里呱啦讲咗一轮之后停咗落嚟。跟住老爷子即刻将一批咁嘅饭菜全部攞走晒。而苗苗离开房间嘅时候，就一面咁愧疚，伤心咁耷低个头，一副好似做错事咁嘅样。豆腐諗嚟諗去都諗唔通，究竟呢度唱咩戏。我听到佢咁讲嘅时候，讲生苗系擅长蛊嘅。咁嗰碗粥嗰啲虫可能八成就係啲苗蛊嚟嘅。按照你描述嘅情况睇嚟呢，可能呢个苗苗係对你落蛊，俾嗰个老爷子发现咗。豆腐迟疑咁讲，佢点解要同我落蛊呢？我心諗，唉，你条友仔真係懵到上心口，咁仲使问嘅？苗家三蛊入边肯定就係有相思蛊嘛。据说这个女仔呢，如果鍾意上某一个男仔的话，而对方又唔鍾意自己，佢就会落呢一个相思蛊啦。一旦呢个对方中咗呢个蛊，咁佢就不可自制咁爱上咗呢个落蛊嘅人。而苗苗睇嚟就係睇上咗豆腐，所以就落蛊，但係被老爷子发现咗，所以就上演咗当时嘅嗰一出戏。我将呢一种各样嘅猜测同阿豆腐一讲，豆腐啊沉默咗下讲，唉，咁啊八成八你讲得啱啊。佢亦都唔知喺度谂乜嘢，沉默咗落嚟。我谂佢喺度谂紧苗苗嘅事。等咗阵间，我话讲，喂，咁后嚟又点啊？豆腐经我咁一提醒，我回过神嚟，于是佢就继续讲落去啦。嗰一位咁嘅生苗老爷子，亦都唔知用咗啲咩药。大概半个月，豆腐竟然可以自己落地咯噃，只系咧唔能够行得太耐，所以只能够暂时住咗落嚟。平时喺院子里边就帮阿老爷子做一啲手头上边嘅嘢，剥下粟米啊咁。喺呢个期间咧，丝线一直跟住佢，行到边就跟到边，亦都冇见到佢去害其他咩人。 我諗嗰个诗仙忽然之间对呢个蛊虫作出反应，可能係有呢个试毒嘅天性，所以呢阴差阳错咁就救咗豆腐。不过呢个诗仙点解咁样，豆腐亦都諗唔明白，我亦都諗唔明白。不过按照佢当时嘅描述，我估计呢个诗仙暂时呢应该係唔会有咩危害嘅。八成佢就好似陈老爷子讲嘅咁样，对于活人佢有冇危害，咁纯属系睇下诗仙自己嘅心情啦。不过而家我怀疑呢个诗仙究竟有冇心呢一样嘢呢？接落嚟一切都顺其自然，豆腐嘅伤就好咗一啲，就带住诗仙喺个寨里边行嚟行去，认识咗唔少嘅姐姐妹妹。豆腐嘅外形都唔错嘅，人呢亦都几得人鍾意。再加上喺嗰度嘅姑娘心思嘅淳朴，冇嗰啲咁多嘅邪念，所以豆腐好受欢迎啊。咁梗係呢，佢身后边嗰个诗仙外形上边就更加受欢迎。只可惜佢又唔出声，又唔笑，又唔嬲。因此嗰啲苗家姑娘啊，处处碰着壁，最后佢就只能够当呢个诗仙唔存在啦。时间一耐咗，豆腐亦都习惯咗诗仙嘛。佢觉得自己伤势好得差唔多啦，临瞓之前佢又对阿诗仙讲：木头，我哋呢两日就可能要翻去啊，我哋要去到最近嗰一个村嗰度啊，打个电话，等阿老陈嚟接我哋。老陈啊，喂，你记唔记得啊？嗰个老陈啊，系你从呢个棺材躝出嚟嗰个时候，着住嗰件黑衫，用几把砍嘅细飞刀嚟射你嗰啲老友嘅。我咧觉得你啊几自觉，唔杀人亦唔沟女啊，呢一个系优点啊，值得赞扬啊。不过我话你知啊，你唔好一直跟住我啊。我系人，你系师。虽然呢呢段时间我哋发展到好好嘅友谊，但系咧你啊唔适宜喺我哋个世界嘅，你仲系翻去你嗰副棺材嗰度瞓觉交猪嘅。等到几时我得闲去探下你咁样好唔好啊？诗仙梗系冇反应啦，豆腐睇住佢，跟住就讲：嗱，你唔出声啊，当同意噶咯噃。佢见到诗仙亦都冇反应，豆腐啊叹咗口气，心知道呢一个咁嘅无知无觉嘅大木头，讲乜嘢都讲唔通嘅，只怕上路嘅时候佢又要跟住自己。佢就一路喺度烦紧，点样揈甩呢一个咁嘅金屁虫，一路咧都谂。翻咗去之后，真系要好好咁多谢一下呢度嘅乡亲乡里。迷迷懵懵之间，佢就瞓着咗啦。第二日一起身，佢猛然发觉，每一日都企喺自己床头嘅嗰个门神，居然啊唔见咗。呢一个佢从来都未撞过嘅事情嚟噶噃，唔通佢出咗去害人？一谂到咁，豆腐嘅心里边啊打咗个突。佢即刻扯开张被翻身冲出门，喺个寨子入边周围睇咗一圈，咦，依然系平静，冇见到诗仙喺度跟住佢，反而周围嗰啲人啊觉得奇怪添，纷纷都用啲手势嚟问佢，佢身边嗰嚿嘢去咗边度啊？咁豆腐啊唔知道点样做解释嘅，佢啊只能够自己喺条村嗰度兜咗一圈，但系亦都唔见到诗仙嘅踪影，最后佢反应过嚟啦。系呢吓，我点解要揾佢呢？诗仙自己走咗，咪岂不是正中下怀？咁样一諗，佢坦然就接受咗。当日佢就辞别咗生苗嘅乡亲，带住啲干粮就向山外边走。嗰一座咁嘅大山，足足佢哋行咗两日一夜先行出咗去。豆腐家下先发觉自己仲系喺呢个田地。只不过呢位置是在北部的雪龙山脉，就移到了去南部。他身上的证件倒有带着，只是没有银行卡啫。而在身上的现金亦都不够买机票，所以呢就找个地方打了个电话给独眼龙来求救。我听完之后我就讲：诗仙啊，而家在我呢度啊。豆腐一听就呆了，他跟着讲：你玩我咩？我话讲，佢好似及上咗我噃。豆腐一听啊，倒抽一口凉气，讲：佢追你落手啊！我讲 咁就冇。豆腐喺嗰边啊，沉默咗一阵间，佢又讲：我对佢啊比较了解啊，你听我讲啊，你又唔好同佢练过啊，佢唔会主动咁伤人嘅。我讲我知道啦。豆腐又问：你而家喺边啊？咩时候翻嚟啊？豆腐咁一问，我啊谂女叔唔理亦都算啦。不过陈老爷子而家住紧院，冇人照顾，我唔能够咁劈低佢就走嘅。于是我啊叫阿豆腐自己喺个铺头里边等我，等我处理完咗呢边嘅事咧，就再翻去。挂咗电话之后，我睇住嗰一个成身湿立立嘅丝仙，觉得佢真系有啲头痛啊。最后干脆啊唔理，自己打咗个地铺，一觉就瞓到天光。